是才见斩秦郎，东东老家 演唱一段严派的文昭关乌云在头上。 掀起门是来双瓜民族我阴云白石摔，也死在乡村提起来叫人怎不恨，爹是我的无心把女生恩臣，回头来便对东高论，你是我乌云火命的那那人，但愿昭关我的恩，你重恩当阿宝啊，你的旧重恩黄祖兄亲杀。

几两盘往事又怀难，但见黄泉故旧恩重返，黄家山阻隔梁心悬，将什么雄心把心活完，痛快学人离，无间叹英雄生死离别遭为难。 韩林松，字北，奸佞陷害，流困沧州，才智牢隐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思想往事怎不叫我人痛恨？满怀激愤山火日翻，问苍天雪月儿何时再团圆，问苍天昨日里重归三尺剑，如今剑色庙堂宽，壮怀的书战磕头求全却为祸，金银便对愁火缘，天哪天，莫非你也怕全奸有 谢。那么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古城会关公的选段。 罗马天梯呀，来 会忘却了故交，把把把青刀把口罩，鲜血淋淋染染跑下的马来，把头割掉。桃园失意在今朝。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杜振杰。 谢谢大家，我首先为大家演唱一段《捉放曹》。 的有金吒功本事，大一人八十多叉绿和氏，与你不相交不加本什么，齐心打他的全家一家人呢，被你杀以后该把纸装来呀，杀老长是活的你 谢谢大家，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碰杯的反二黄。 Thank you. 要做了马鞭，命好。杨银招随我正好，可怜他金河中有金小，血染沙场马不停蹄为公，心恼可怜我把错字把四个字伤了，把字字伤之床之龙啊。

家。 好，谢谢杜振杰。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吉林省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旗派老生裴永杰上场。裴永杰呢，将为我们演唱旗派名剧《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经典唱段。 韩将军，将军哪、啊？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天哪个坤穿平那座桃河流，将我点心，我也曾连三本宝剑与韩那君，他是你屈身为奸不肯重用，那是惹得怒恼将军，跨下了战马，身背宝剑去了东门。我萧何闻此言，泪红透顶，水有深，山高水深，路途遥远，我人急言我来寻将军，望将军还念我萧何的情分，望将军且息怒，暂困身，你莫发雷霆，随我萧何转回城，大丈夫要三思。 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下面我再学唱一段打严嵩。 喧一声，午门来了我。 一大葱那大山顶，偶遇着小小万童放悲声，我问那万童啼哭因何故，他言是念宋老子杀他的居家与满门，全万童休流泪，你念悲声，邹老爷是你的报仇人，站立在金寨用木来关顶，上面坐的家丁有道君，两旁空有文火武，缺少个精忠报国家海的金亮，请天之一人，那一旁坐的是燕国老，他本是我国中上欺天子下压臣，老朝篡位卖国的奸臣，他们要严嵩，我本当上殿走一奔，怎奈我官卑职小，怎能够参大臣，罢罢罢，但愿我的心头很平，一太热情臣见君。 谢谢谢谢裴永杰，谢谢。我们知道祁派啊有很多好听的唱段，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应广大观众朋友们的要求呢，想听一听裴永杰为我们带来的祁派名剧《徐策跑城》当中的唱段。 谢谢谢谢谢谢对我的鼓励。下面呢，我就再学一段《徐策跑城》，希望大家喜欢。谢谢。